Oh, 我不是去死，我是和大成叔作伴儿。叔叔，我来了，我和您在一起，依然恋定。是齐家军， 有功于当世，升为总兵。今北方边关告急，鞑靼犯境，特命戚家军速速北上，不得有误。今子 大成兄弟， 勇儿，

不空心地叹，处事方案终至后还。 您呐，接旨吧。 戚继光接旨。 事，总兵一职，又找文化代理，戚继光体弱多病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，在家好好再歇着吧。

是将军，这天哦好冷啊。 家家挂红灯，户户得团圆，这事总是我想起难过不想。 遥想当年每逢除夕，我二人都要挂起红灯起盏， 一个灯上一个字， 赶走倭寇好过年。 那灯个个漂亮一派喜气，那字幕个个歪歪扭扭毫不可笑， 一看便知是我家勇儿所行。青头小儿拿枪是好手，这我比吗？他总不成。我定然应承， 不许反悔， 绝不食言。 你虽为妻，回南方，百家 回，想想儿面容，年年孤单的你和我，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 Come on.